我们有说明费。 嗯。 在这个第二阶段，会出现常相，修行人就能够入定的境界。入定的境界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在定的境界里面，修行人就不改变他的所缘。因为所缘不改变，所以感觉不改变，心不改变，所以不改变，所有的心法不改变，因为心法不改变，心不改变，因为心不改变，心法不改变，所以心连续不断的继续动摇的心，所以烦恼，因为这个是善心，所以烦恼没有办法进入。他在禅定的时候，烦恼不会进入，因为连续不断的动摇的心。这种情况是可能在善心的境界，不可能在不善心的境界。所以定是一种发达的相信的境界。为什么相信的境界会变成发达？因为他的定跟他的智慧发达。定跟智慧发达，那烦恼没有机会，没有戏进入。如果定根智慧不发达，那烦恼有戏进入；如果发达，那烦恼没有戏进入。这个道理是在定的过程，也在观的过程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也发达我们的心，也维系。心也维系变成他的境界，如果境界很维系，心维系，那在这个情况下烦恼就没有办法进入。烦恼 只能够进入粗鲁的心的境界，维系的心的境界烦恼不能够进入。如果修行人不用别的方便，他要学怎么入定，用那个自性观没大伟大的方便，那他就要不够破坏限制，他也在破坏限制的过程也要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所缘。如果他改变所缘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入深的定，他要留在一个所缘才能够入深的定。如果已经有修定，有学定在别的所缘，比方说阿那巴念，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能够入定在那个破坏限制的境界，然后扩大所缘变成无量，是叫做我们下午要学，就是十二个所缘，十缘十方向，那变成四百八十，他如定出定，因他如定出定很快，所以他的心变成很乱。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做这个练习，很好的练习。如果做得很快，一个半小时之内能够四百八十次入定出定。如果很快，一些修行人能够很快，那一个小时 比较慢一点，那就两个小时之内480次入定出定，那心变成很软很紧很有能力人，定的心是有能力人的心，所以他所有的不可以的感觉不会受影响，虽然身体会很痛，他还是继续在高兴。不是高兴不是好的名字，他继续一贯，对不对？那意思是如果还没有如常定，要用metta来如常定，那就要先是一个人物，来磨练自己的心稳定，在这个所缘。这个人物他有一些得失，他要现在他要动心的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习惯是我们注意长的时间一心的人物的时候，那会起执着，因我们的一切的不合理的作意，那些不合理的作意就变成我们的习气，这个习气就会出现。那来避免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自性观的缘的敌人是什么，就是嗔恨，有自性观的嗔恨不能够出现。修自性观的目标是特别从我们的心赶走这个最黑的烦恼。如果能够多多修，那能够最少能够减少这个烦恼那么多，那他如果生气的话，那生气那么少，那好像已经不生气一样。这个就是修自性观的修行的结果，它会自然出现。如果习惯修多修，那就生气会越来越少。不过这个缘的敌人很容易看得到，境的敌人就是执着，也有住在所缘，特别爱，因为爱是为不感知的境界，没有 resistance 的境界，所以这个随烦恼不容易发现。如果心不够敏感，如果心没定的境界不明显，那不容易发现这个随烦恼，就是念在所缘心，没有烦恼的心不能够念在所缘。 念 在一起的念，所以来避免这个随烦恼，我们是用一心的人物，就是男性用男人，女性用女人，然后这个人物他因为我们已经讲过，我们的心有一些不好的习气，像小林有提到，是为 可以的所缘，那不可以的感觉会出来。会不会这样？ 什么意思？可意的所缘，不可意的感觉。 是。 就是这个人，有的时候你喜欢他，有的时候你讨厌他。 是。所以来避免这种不稳定的心，那个人物，因为你用他来入定的感觉，定的境界，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变化的境界。所以你要选择一种人物，你思维他，你不会特别注意他的弱点，他的不好处。所以这个人物最好不要太近，好像父母还是兄弟，还是好朋友，最好一个比较尊敬的人物。我们思维他，像他，我们会有尊敬的带动，尊敬的，像好像师父还是老师， 尊敬， 尊敬， 尊敬。 那这是第二条件。第三条件，这个人物要活的人物。如果已经完成了，那不能够用它。未来如果有病，你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试验，看一看用完成的人物可以不可以入禅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那些注解就不对，不可以的话那还是对，你们自己看。不要马上相信，要用自己的实验室看是对不对。不过目前还不能够看，未来一定可以看，只是要有功。那这是第三条件。第四条件就是要它的影响要很明显，在那个破坏先知的过程，不一定那个影响需要明显，因为我们改变所缘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了解什么叫做清净的爱的境界。不过现在我们的目标不但是了解清净的爱的境界，就是深入这个境界，让心流联系不断的在这个境界。所以如果一定有定，那在不坏先知的过程，因为心很分离，所以你们注意一个人物，比较喜欢的人物容易做，那马上可以入定，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个境界在心里面，他就马上会出来。在如果已经有定，在不管什么时候的所缘，那就变成定的所缘，因心已经有这个几年。如果没有这个几年，那要磨练它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最好是如果影响不够明显，就是用照片看外面，在观眼睛，观眼睛的时候，它的影响要明显，出现在心前面。 观眼睛， 闭眼， 闭眼睛， 关闭的关， 关闭的关， 不是观察的观， 不是观。 闭眼睛， 闭眼睛。 那，也调这个音像明显，我们是用东洋的方法，就是念此愿，因为念此愿，那心就不能够跑到别的境界去，就是此愿是来保护心在我们所需要的境界。如果影响不明显，色也没有不够来让心留在一个境界，那就再可以开眼睛看那个照片在外面，休息一会儿，那再继续修，我有今天在教餐厅有一些人，他们跟metta很有缘，他们一下去虽然还没有决定用别的所缘，一下去他们连在不坏先知的境界已经能够入禅定，不过这种人是很少，我只有在我的小小教禅定的经验、生年的经验里面，可能也只有一个人能够这样马上很快入禅定，在没达的境界。如果要磨练自己的心入禅定，还是品尝那个安乐八念是比较适合。为什么因很容易习惯这个所缘，如是出世也离不开我们，我们不管我们去哪里，如是出世跟我们在一起修这个分离的心，在你们需要比较稳定的姿势，比较安静的地方，专注心。 你现在谈第二个阶段对不对？ 是。 第二个阶段不是又分为三个吗？那你现在是 你有一点乱。 是有点乱。 我是说明你在第三阶段你出现常想，修行人能够如常定。我有说明什么是禅定的境界，禅定的境界是心不改变，心所不改变，所缘不改变，那平常如果还没有学禅定用别的境界，那在破坏限制的过程不能够入禅定，因心还不够稳定，他的力量不够，定的力量不够，所以他要磨练心在一个人物，这个也是属于不坏限制的，是不坏限制的过程，不过是一种得别的修行，调心很分离在一个所缘，定的力量明显，那我有说明那些人物，我们所需要的人物的得失，他要怎么样，怎么用它，现在清楚了。 这是第三阶段了吗？已经 第二阶段。 你好像都有乱在一起。 这是不是我也是糊涂？就说你是看完那个五个清净，五个没有关系，五个这个有这个讨厌的人以后，再回来回到一个人来。 不一定要这样学，你可以一天修第二第三阶段。一天修可以直接从第一阶段到这个人物， 禅定的磨练，随便看你的时间，没有这种规则，你要这样这样，看你的能力，看你的时间，如果你的时间够了，当然你就可以先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然后磨练自己的心，在一个人物可以。如果时间不够，那你就修第一阶段，一定要修。然后第一阶段以后，你可以直接磨练心在一个人物。因为你有已经多修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阶段，所以你观念、你的境界已经不模糊，你了解里面、外面，都一样。清楚了。 你这里所谓的第三阶段就是用一个人物修禅定，是不是？ 第三阶段不是用一个人物修禅定，第三阶段 是 果大所缘。 好像你还没有讲，所以他们都搞糊涂了。 那当然我不能够都讲，在他的修行有次第，你不能够要求我都讲。 你有要求你都讲，你慢慢来。 是 二点五，没错。 OK， 现在清楚了。那如果所言不改变，感觉不改变，心不改变，那在这个情况下。跟修阿那巴尼耶还是修边处一样，如果心不改变，那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的心在自己的有分心，看他的五种常知，那可以了解你是在禅定的境界，然后用方法学怎么入第二第三禅定，然后习惯这个境界，把握这个境界，多修这个境界，然后就做那个波化，那个扩大所缘的联系。扩大所缘的联系可以做在禅定里面，也可以做在普通的心里面，两个都有好处。不过它的比较明显的好处当然是在定里面。定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定是好像放大镜，做所有的修行在定里面，就是境界很明显。如果定不够，那境界就不明显，因为境界不明显，所以它的好处也不是很明显，不过还是很大的好处，可以发达我们的心，减少烦恼，发达心就是发达智慧，烦恼会越来越少。不过因为定的心在有真的力量，所以最好是学定，然后我们已经有讲过什么道理，佛所最谄媚的修行就是修观在定里面，初定修观，初定修观还是在定里面，因为你看过去的境界，过去的境界就是禅定的境界，如果心没有禅定，他看不到过去的境界，因为这个境界不，心没有力量，境界也模糊，所以看不到。所以定的好处是不可思议，如果有定，那就开智慧很快，没有定那就很慢，靠很粗鲁的方法。 那下午我们还要将那个剩下第三阶段怎么修，真的真的没大，就是关于一切众生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，这个才是真的没大的境界。这个真的没大的境界就是第三阶段，如果没有经过第一跟第二阶段的那个第三阶段就不会明显。第三阶段就是练习而已，我们练习它来让它自然出现，如果它自然出现了已经不需要这个磨练练习，还是可以做，有的时候心会很软很舒服，不过习惯这个境界它马上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，而我们自然知道什么是真的没大的无量心。无量心里面在分别里面没有什么分别，所以无量。 老师，那定的心是不是也是自然出现？ 定的心不会自然出现，如果你没有联系它，它不会自然出现。 我是说练习之后它是 那当然你不会忘记它，定是好，是很重要的经验，很有力量的耶，它不会灭从你的心。你什么时候好像你的母亲你不会忘记，对不 对？ 对， 那定也不会忘记。如果你有杀什么众生，有做什么很重很有力量的业，你不会忘记。定也是很有力量的业，不会忘记，不但这个生命未来的生命也不会忘记。所以如果现在能够快入禅定的境界，是因为过去有修。 师父，你刚才说用粗鲁的心去得到智慧，师父可不可以补充一下什么叫做粗鲁的方式得到智慧？补充一下，你刚才有说如果不用定的心去观得到智慧，就要用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粗鲁的方法去得到智慧。 那好像那个 瀑布，你说马哈喜的， 马哈喜的， 那是粗鲁的方法。 粗鲁的方法当然 粗糙， 因为没有定，所以你是靠分别无因就很粗鲁。如果你有定，那很详细，每一个心所可以看得到很清楚，在心的过程可以看它的自相跟共相很明显，这个是常定的境界。 那如果是用马哈喜的方法，用这种粗鲁的方法观，就境界会模糊。 境界会模糊，不过还是如果用功可以进步，当然。不过因为方法比较粗鲁，所以进步很慢。有定那进步很快。 那师父刚才又提到要出定入定180，是为什么要出 480？ 为什么要进出是为什么？ 这个是挑很软的心， 挑 很软，挑 挑 点 的挑，挑柔软的心， 柔软的心。且修行人佛教的定是智慧的用具，你也不要执着它，这样你也学不执着它，如定也不执着。所以依照你的意思马上入马上出，这个才算佛教的定学。 因为我常常听说了，就是说有人一入定后就出不来了，所以那是 定。那这个是在磨练定的境界的过程，如果定的境界很明显，那你随便能够用它，马上它就来，马上可以出。如果能够学很深的定，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不过来修观你不一定需要那么深的定，重要是你能够看过去的心。嗯， 定是一个 mental state， 定是 mental state， 这它有它的深度。嗯，有的人比较深度比较深，有的没有那么深，不过重要佛教重要还是观，了解我们是用定来了解无我，你了解无我那就不一定，如果能够的话那当然不错，不过不一定需要那么深，重要是你能够用它来修观，如果能够这样做那就很方便很快就能够得到你的目的处理烦恼。OK， 那脚本啦，下午我们要说明第三阶段，然后一定会有时间讨论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困难，所以希望大家离开这里之前有了解很清楚怎么继续实际用功。 老师，你刚才谈到说在某一种情况下烦恼根本不能进来，是因为入定的关系，是 因为在定的关系， 定里面心不改变，因为心不改变所以怎么会有烦恼。 阶段不是很好，就是心很散乱，然后在 2.1 就是说看你在观赏你喜欢或是尊敬的五个人物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就是对这五个人物的执着更强，因为我已经很喜欢了，我已经很尊敬了，然后我一直用他们的形象在练习，那会不会我下次看到他们这样，他们会不会又更喜欢，又更会不会我的那个执着的心会被强化。 所以第一阶段要很明显，现在你有方法，那要慢慢修。嗯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第一阶段是最重要。如果第一阶段不明显，那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当然，效果不会很明显。 可是他的问题是说，第二阶段 2.1 会不会说，他会降得变得更执着？ 会，因为第一阶段没有修好。 师父，我的了解正不正确？第一阶段修好的话，你的那个爱是清净的爱，那么用那种清净的爱去观这五个我们所喜欢的人，如果第一阶段修平稳了，第二阶段不会变成执着，因为你的清净的爱是稳定的。 没有错，你已经习惯这个感觉，所以感觉不会改变。 对， 你喜欢这个，你已经习惯这个静安，如果你执着那就没有静安，你就马上会处理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静安的感觉。这个静安的感觉它最明显在第一阶段。然后你转它到外面，因为你已经有这个静安了，执着那就没有什么静安，那你就马上会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打分。 剩下最后的说明，最后的说明才是真的没大，前面的是中杯没大的境界而已，真的没大。就是无量心，无量心不做例外，在无量心里面，因为它是无量，所以全部都包括在里面。这个无量心可以要用观力，最近的人要用观力，最远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，用观力近的人，一切众生包括在里面，因观力众生，观力一切众生，最近的人也会包括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是没有烦恼的境界，为什么是没有烦恼的境界？因为这个境界要用定修，因为有定能够修，在定里面有真念真知真精进，我们已经有说明。那结果虽然我们是在境界最容易能够受染执着的染，我们完全没有烦恼。烦恼的根本是什么？爱。那如果爱没有烦恼，那就变成没大。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没有烦恼的爱就是没大。这个没大爱没有烦恼，它会联系不断的继续在没有烦恼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无量心，对不对？在佛教里面也我们已经有提到，烦恼叫做心的量，心的量叫做一方面烦恼，一方面所缘模糊观念，所缘无明观念，所缘这个是心的量，心的量， 量限量的 量，心的限制， 心的限制， 所缘模糊，没有错。在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在第一第二阶段，我们就是在第一阶段不能够入常定，因为所缘模糊，用自己为所缘，所缘模糊，虽然感觉会很好，会有定，不过因为还不了解无量心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在第二阶段才能够心处理那些限制。我们已经有提到，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执着在可以的所缘， 集结不可以的所缘，嗯，一直到最高的境界，烦恼就是这个烦恼，所以解脱的意思叫做舍。所以不管是罗汉的结界还是佛陀的结界，所有的结界，所有的解脱，嗯，所有的解脱的意思就是舍，如果能够不断的舍，那就是解脱的意思，嗯，因为罗汉管你六门的境界联系不断的有舍，所以他不会起烦恼，嗯，那是无量心最，是无量心的修行最后的，是无量心也是舍，嗯，不过这个舍还是不会圆满，因为它的境界还是众生，舍圆满的境界是解脱，嗯，就是涅槃，解脱的所缘就是涅槃。那我们已经有抵到，因为爱不会，爱是所有的烦恼的根本，清净的爱的意思就是要修这个烦恼的根本，跟舍在一起，才能够爱变成清净，才能够变成解脱的法门，嗯，所以学美达就是学修爱跟舍在一起，修如果自己是所缘呢，这个道理就不会明显，所以破坏限制，在破坏限制的过程，这个道理才能够明显。为什么能够用动扬的心管理我们的父亲还是母亲还是我们的亲人，跟我们对我们所不导演的人，因为我们能够舍这个爱，嗯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能够舍爱，那就没有办法这样修。所以第二阶段里面这个最难修的部分就是修这个爱管理敌人，在这个过程也就能够学，最方便学怎么爱跟舍在一起。如果能够这样修呢，每天的生活的品质也会慢慢会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会导演我们，我们不会导演人，嗯，常常人会导演我们，我们如果习惯磨练自己的心，在这个破坏现实的修行，那就我们不会导演人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嗯，而且如果修行很有进步，不但能够不能够导演人，连众生不能够导演，嗯，渐渐连很厉害的修行人，连文字不能够导演，嗯，这个是才是罗汉的境界，嗯，大修行人的境界。还有一些 达到修行人能够修这个境界，所以缅甸以前有一位叫维布沙亚多，他鼓励他的，他住在森林，鼓励他的学生都不能够用文章。在缅甸森林，那个热带国家的森林，好多蚊子，好像医院一样。他坐不用蚊帐，他坐在定里面，他的学生也这样学。他特别鼓励他们修阿那巴念跟梅达修行。如果能够这样修，那就那个解脱的境界，就很快会变成很清楚。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修？ 每个人没有这个善根，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善根，不是每个人能够解脱那么快，解脱的过程是长的过程，如果能够修一点点，那已经利益很大，多一点那利益多大。那如果能够修完全，像佛那就利益无量，对不对？ 那如果不喂蚊子也是可以解脱的 吗？也是可以解脱的呢，不过这个也是一种法门。为什么模糊管理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了解苦地。 那也不需要去为文字来了解苦地呀、 不需要，不过也是一种方便。这个方便呢修很快，在缅甸，在曼德莱，我的尊敬的老师带我去看一个萨亚多，一个老师，他是教大家做忍耐，然后观呼吸还是修没达，不过如果能够做两个小时，那做三个小时，能够做三个小时，做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五个小时，六个小时，整天两天，大家都坐在那边，他鼓励他们坐，如果受不了，那进行一会儿，那再继续坐。为什么不了解苦？因为一直在改变身体的姿势，所以模糊管理苦。对不对？所以蚊子咬你，那就还会生气，对不对？那 你说蚊子咬你会生气什么？ 生气， 会生气啊。老师，那你的意思说，境界让你生气，那个是最好修行的时候，是吗？就是生活上的境界会让我生气的那种境界，是最好修行的时候，是吗？ 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不过也是一很有效果的方便。如果你能够休息，你就能够忍哭，不忍哭那就不能够休息。 可是师父，那佛陀不是主张中道吗？ 那这个是中道，忍哭就是中道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不过还是要忍哭，如果不能够忍哭，那就不能够中道。 怎么如果不能够忍苦，怎么会有真见，怎么会有真思维？ 我知道要忍苦，但是苦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去为我不，不是一定要 physically mentally 也有很多 suffering， 就平常是在一起，先跟心是在一起，不是说大家要这样修去森林，不用文章坐在树下，然后受这种苦，不会，也是修行。嗯，大修行人能够这样修，我们还不会，慢慢会。嗯，反正最高的修行是人。嗯。Metta 就是人的修行，所以如果你要修人，你要调章，你不调章，那你不能够人。嗯， 挑战。 嗯，挑战。 嗯，挑战，你是挑战自己。 挑战自己，当然。你不调整自己，那怎么能够学人？现在你们有调整自己，你们有决定学没打？嗯，做一个小时，慢慢可以做多一点。如果能够在受身体的苦，而心在愉快的情况，那已经不错。那我们是讲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就是真的没大，我们已经有些说明，真的没大不会有冲突，不会有矛盾，因为他不做例外。所有的冲突，所有的矛盾，都是从分别心来的。分别心当然是需要的，如果没有分别心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。不过metta的境界是超越分别的心，虽然知道分别，不做分别，这个是metta。这个metta一定要学，不但在圆圆的所缘，要学在经的所缘，那个第三阶段的意思是练习来能够修它在经的境界。要了解这个metta修行是一个过程，如果有经过这个磨练呢，就变成习惯。如果没达变成习惯呢，三个阶段会出现在一起，为一个没达，一个没有分别的没达。嗯，这个才是真的没达。这个没达要学怎么修，在每天的生活中要修怎么用它来高山我们的关系，跟近的人，跟远的人，跟我们的社会，跟一切众生。因 师父，你说知道分别，可是 不知道分别，可是不分别，是不是说知道这个分别，可是你处理它，是不是要不用不分别的方法去处理？ 你不要修，那你就自己知道。当然知道分别，你还是知道这个是逆中，这个是难中，不过不受那个染执着的染。你还是知道这个是动物，这个是人。虽然知道，还是会用同样的心。所以动物变成你的朋友，人变成你的朋友，大家变成你的朋友。如果不变成，那也不要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熟悉这个没有冲突的境界，无真境界。你建立自己在无真境界，虽然外面有冲突，外面有矛盾，你心里面没有矛盾。为什么心里面有矛盾？因为还不熟悉这个境界。我们有特别说明这个境界顺我们就进发，就进发就是涅槃。在佛陀的弟子里面，哪一位是修没达第一，修无真法第一？苏布提。苏布提他是特别强调这个修行。在阿含经的注解有说，苏布提他去托钵的时候，他不能够受人的供养，如果他没有先入自性观的定，注定他在受那个人家的供养，这是他的修行。舍利佛的修行，舍利佛是智慧第一。舍利佛的修行是什么修行？智慧，最有智慧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受想灭定。舍利佛去透过每个家庭之间，他不能够受供养，如果他先没有入受想灭定，再受人的供养。舍利佛是这样修行，所以他变成他的智慧那么厉害。 你刚才说的是受想灭定，就是最高 想定， 而灭受想定是最高的定， 最有智慧的境界，最高的境。那如果有背传法的道理，佛也不是偶然的，佛是叫般若波罗蜜，经对象为苏布提，因为这个没达的境界是最顺空的境界，了解空在没达会完全顺利，完全没有矛盾，完全没有冲突的境界，就是无真法。怎么修无真法？比方说阿含那苏的阿含经是说明，如果人家做什么不善法，那不会告诉人家你不好，你告诉他你做这种不善法，结果会这样。他做什么善法，你不赞美他，你不说他是好人，你说如果你做这种法，结果会这样，很好。这个是无间法。爱的修行就是顺这个无间法。然后什么还是无间法？修无间法的时候， 讲话不要讲太慢，不要讲太快，顺众生要讲，适合的时间要讲，这样不会害自己，不会害人。嗯，走路也不会走太快，不会走太慢。嗯，顺众生路。这个叫做无尘法。爱的境界，没大的境界，就顺这个无尘法，多多修，那越来矛盾，心的矛盾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少。那微笑放松，静安变成自然，不用勉强什么，不用想什么，不用做什么，他们自然会在。最高的境界就是佛陀的境界，佛陀的境界是无眼自性观，无眼悲心观。虽然没有众生，这个心什么时候都在。所以不用找他，他什么时候都在，只是有需要的话，那就用他管理任何的所愿，不然他什么时候都在，离不开我们。这个叫做没达波罗蜜。佛是修无量界这个没达波罗蜜，在他修舍波罗蜜，全部都舍。 你刚才有说要了解 普 才的修应该法， 我 没有这样子说， 没有这样说，那这是你自己说的。 对对对， 如果修没大，那自然会了解苦，因为了解苦就是智慧。为什么你还在轮回里面？为什么你的心还有矛盾？因为智慧不够。爱也是属于智慧，如果没有爱，那就智慧不会很明显。怎么修？那个第三阶段，要了解第三阶段也是联系而已。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是都是联系，来让我们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好像做，好像做什么音乐，既要练习练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没大的联系。如果有多多联系，那就变成我们的自然，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不需要什么努力，这个心自然会出现。这个是那个三种阶段三个联系的目标。三个阶段是一个过程，我们分别他们来了解他们在一起为一个没大的过程。如果修真的没大，那里面外面可以的所缘不可以的所缘，简单的说全部包括在里面，所以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。如果只修第一阶段，那这个道理就不会清楚，在第二阶段会更清楚，在第三阶段才会完全清楚。为什么在第三阶段变成完全清楚？因为在第三阶段就能够完全了解 修没达就不能够做例外。因为不做例外，所以没有冲突，都包括在里面。那没有例外的道理，让我们了解没有例外的道理，那佛以庄重的方法就是十个缘观你十二个所缘，在十方向里面，这个叫做没有例外，我们的心不做例外。不可能有什么所缘什么众生不包括在十二个所缘跟在十方向里面，十方向里面就是到处，在所有的世界，因为我们的不但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世界，我们的世界是可小的那么小，而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自己就已经那么小，不已经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小，所以因为那么小，所以会变成很大。如果变修大的心，无量心，我们的境界是很小的境界，不过我们的心有能力变成无量心，在这个无量心里面包括全部，包括全部叫做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的修行就是第三阶段。没有例外叫做里面外面十方向一切众生都一样，一样在什么心，就是在没大心，如果能够这样修，那爱跟舍慢慢会混在一起，为一个味道，就是无量心的味道。这个无量心不是说我们只能够修在无量世界，我们一定修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先生，不管谁都变成无量，这个是秘密，没大的秘密。因为用小心，所以我们的我们的小孩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的境界都变很小小，因为用无量心，所以这个境界变成无量，那在无量的境界就矛盾会融化，像雪在早上在太阳里面，有没有？那用这个了解 可以发心修，怎么修？我现在说明，十二个所缘，十二个所缘是有没有里面？ 有，即心诵，心念地下念。 我有吗？ 没有。 我有吗？看一看。啊，这里有。 东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南方。 先十二个所缘，十二个所缘。 第一页开始的所缘。 哦，第一页开始， 最后下面 最后 一段。 哦，一切有情。 十二个所缘前，然后是方向。十二个所缘里面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叫做没有限制，阿耨多罗叫做有限制，那意思是有分，没有分别的跟有分别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是。没有限制，就是没有分别的。第一是萨贝萨达，他们有翻译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，一切众生。如果你们参考清净道论，他们用很奇怪的 etymology 说明一切。萨贝萨达叫做一切有执着，萨达是从那个梵文的巴利文的根本 such， such 叫做执着。我们继续当众生，因为我们继续执着，如果我们不执着，不继续执着，那我们就不继续当众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这里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众生而已，所有的友情包括在里面。萨贝巴那，萨贝巴那，巴那梵文、巴利文，巴那巴那叫做气，一切有气，有呼吸。一切在我们这个一界里面，因为我们有身体跟心在一起，那一定我们有呼吸。如果没有呼吸，那就不算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就是没有分别。萨贝布达，布达它有错误，有两个地，是只有一个地，一个地而已。那个阿萨贝萨达、萨贝巴那、萨贝布达是长的，巴利文、梵文有长的。母音跟端的母音，那些后面的因为是多数，所以都是长的。萨贝布达，布达是从巴利文、梵文的根本布，布就是出生，生一切生的，就是一切众生没有例外，我们都有出生，所以我们当众生。我们当有情，所以他翻译为一切生物，一切生物的意思就是一切有神的众生。 那还没生出来呢？ 还没生出来也包括在里面。你依照佛教，你 如果父亲的筋跟母亲的血跟那个肝的那个神神经混在一起，那就已经是神。嗯，关于这个道理，我们的科学很模糊。现在他们已经承认，在母亲的孕里面，那些他们已经是活的，他们已经是有亲，他们都知道。他们可以分别，他们可以想，他们可以感动，他们可以生气，都可以。他们可以执着，萨贝布达，萨贝布嘎拉，萨贝布嘎拉，他翻译一切有心可得，没有错。有心可，一切有心可得，连两个猫猫、两个狗狗都会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特别注意、用功注意，那你们可以发现，连两个小虫不会完全一样，所以也不可思议。佛教是特别强调也不可思议。虽然双胞出生在一起还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是人，是因为他有他的心科，两个人的也不会完全一样，所以结果是什么？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害众生，对不对？那最后萨贝阿达帕瓦帕利亚帕纳，阿达帕瓦帕利亚帕纳，他翻译一切有名师的，没有错。阿达帕瓦在。梵文、巴利文，阿达阿特曼叫做自己，因为佛教不相信我这个法是概念而已，不是真的法，它没有真的存在，所以我们佛教的信徒，我们不说阿达，不过阿达还是用。那怎么教他？就阿达巴瓦这个真相我，因他不是真的法，所以教他巴瓦就是真相、现象、phenomena。这个我 phenomena， 我还是存在。不过在概念里面存在，我们一定需要我，如果没有我，那就没有接力，没有也是无良心的修行就不可能，因为是无良心的修行是一切众生。是，不过这个我不是究竟法，所以我们佛教，我们教他我 phenomena， 我真相，需要他，不过他不是真的。如果没有他，那怎么说明接力？那巴利亚巴纳就是有，一切有这个我 phenomena， 我真相。那些五个是没有分别的境界，下个七个是有分别的境界。在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三种分别是最重要最明显的。第一就是女性跟男性，所以Sabba Idio Sabba 这里是 Sabba， 因为它是女性文化，其他的都是男性，所以 Sabbe Sabba Idio 一切女性Sabba Idio Sabbe Purusa 一切男性，这是第一分别。虽然知道他是男性他是女性，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，不受这个分别的人，这个分别如果是修这个清净的爱，爱跟舍在一起，那就不会执着在这个分别，不执着在这个分别就是超越这个分别，因为执着在